22:05: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6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 NZ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六月最后一个晚上了，我是工作男左啊，周一的晚上啊，我还以为这六月怎么就让你说成最后一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啊。来自 Never Five 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呢特别能代表现在正在竞技场上的这些足球队伍们，叫做Best for you， 拿出最好的给你，为你拿出最好的啊，就是说最好的状态，最好的成绩，最好的每个人的竞技状态，每个人的脚法，每个人的这个意识啊，都是 best for you， 从来都是应该如此，稍微有一点点懈怠就完了啊。 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11个这个比赛日哈，我还刚想说我们先说点别的哈，然后再过渡到这个今天晚上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将会是两场同时开场的比赛。 对，架不住呢，同时开始的这个呢，不在我们这个解说范围内，在我们这解说范围内的已经开始了。 在没有在一起的这几天当中哈，大家也都在周末时光里看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对于有自己拥趸的球队的朋友哈，可能也真的是体会到了一些大起大落哈，也看到了一些惊心动魄。作为一个德国队的球迷哈，我也真的是在真的最后的一分钟里哈跌宕起伏， 刺激了。 但是我跟你讲啊，因为我有个好朋友是我高中同学，他就在慕尼黑嘛，然后我们俩是跨越9000多公里，然后就在手机上大家一起看球，因为对于我们北京这边已经是晚上2点3点那样的时间，我们就在那样的感觉里看了完一场球，然后我就一直鼓励他，我说你放心，到最后一定会2-1的。 就是那个， 就是我很坚定，到最后一定会这样的。 倒计时秒数的时候开始。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一刻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哈。所以，对于我而言，就是周六应该是周日的凌晨哈，周六的晚上，觉得自己度过了一个一夜无眠，三场比赛都非常的精彩哈。觉得好像整个世界杯对我来说都可以结束了。 你可不是，你刚才都用惊心动魄来 动 魄的来形容这个，您就是惊心动魄，那就是你看怎么着看比赛准备剖腹啊？ 没有， 不是吧， 就是真的有很多朋友在那个夜里哈，突然间觉得一下子哈找回到了很多自己曾经热爱德国队曾经看到过的那些坚韧不拔， 是 日耳曼战车曾经给过你的那些最后的时分，也从来不懈怠哈，一直在拼搏的那种感觉。 妈呀！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还是伴着一场球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CCTV 五，它因为今天晚上两个频率都转嘛，然后我们锁定的是乌拉圭对俄罗斯的这场比赛，因为毕竟作为主场哈，而且作为一个目前为止进球数很多的一个球队， 是 相信乌拉圭有这种世界级的前锋，俄罗斯也是这个心气儿十足哈， 俄罗斯也不少， 对。两个速度都非常快的球队哈，一定会上演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俄罗斯还有 大壮，但是一定不会像昨天英格兰对巴拿马那样。 应该不是那么大比赛， 因为不可能，因为巴拿马毕竟是第一次打进世界杯。 对， 就我就在想，现在射手榜的前三位的这个射手级的人物哈，他们也确实是把握住了。他们在小组赛当中都遇到了一些刚刚来到世界杯，对吗？ 对， 状态还没有这个走进来的那些队伍，可是他们就迅速的哈，让自己的进球数呢往上飙升了。 能进是能进，狂进， 对，越努力越幸运哈。好吧，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一边听歌听暖文章，听冷笑话，然后也看球。我都忘了发直播帖了。 今天晚上还发吗？得发。 发了吧。 听歌的时候呢，没想到哈，在我们刚刚说的那场比赛就进球了。 要不我说这种队，你就是不能，就是你作为观众来说都不能 有， 对对，都不能有半秒走神，更别说你在场上跟他踢的那个队伍了。你有半秒走神，那他就是绝对是直捣黄龙的这种。他用咱们北京话来说呢，就是这都是赛场老踢头、老油条了。你能跟他能踢上球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啊！你比如说乌拉圭，他是世界级的，他是曾经的冠军，然后他是世界级的传统强队。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啊！告诉比分了，乌拉圭现在目前是1-0领先于俄罗斯啊， 没错， 是算雷斯啊进了一个定位球。 算雷斯非常聪明的打了一个下脚的低平的这种任意球，所以呢，对于俄罗斯的守门员来说，那种身材是非常非常的，就算他移动已经很到位了，但是他很难扑到这种角度的球，打得很刁。 好了，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音乐中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86红，然后也在听歌的时候呢，拍了一下我左边的这位二娃老妇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用这样的眼神啊，极其第一时间调整的眼神给了我啊， 都赖你吗？ 我不能一个人收下，我必须也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你告诉我那个，先咱们那个好好的那个播音乐，然后呢那个待会儿再看球，然后 对啊， 一抬眼， 哎，不跟你平常。还得录下来，全世界都别告诉你比分，比起来这已经不错了、啊， 对，其实这 已经很好了。 你说的对啊，你看我是一个坏学生的眼神看着你们，谁让你不让我开小差的？ 今天晚上球红的人好像比平常来的早一些， 哎，那还可喜可贺啊。 对啊，我觉得就赶紧趁他没后悔、没反悔的时候、赶紧给推出来吧，好吧？ 掌事喜人， 文文微笑天空 Grace 好啊。刚才两首歌都是很复古的那种歌曲，包括韩立放的这首中文歌曲啊、然后现在还是放一首直来直去的歌曲吧，好，叫做 Blood。 This wicked city strikes you down, you're with the red lights 直来直去直给的一个队伍啊、哎！我并不是说这个场上的队伍，我说的是，我说了， 我们叫组合乐队，我们不叫队伍， 这就是一个队伍。这个队伍的名字叫做 Editors， 他们的歌曲名字叫做 Blah Blah， 就是注入血量啊，注入那个你这血，你这个血格不够了，对吧？你记得那个咱们打游戏的时候，你这血格不够了，然后怎么办呢 ？Blood, blood， 就是你得去找装备，得去找血格去啊。这就是 blood， 就是血。那来自 Editors。现在这个再说说场上的队伍。 不，你别说了，我想说刚才为什么叫做，就是你说队伍，它是什么乐队吗？什么组合吗？ 这是在六人以上的啊，我认为都应该是一个队伍 了。在我们音乐圈里不叫，你也是搞音乐的，怎么叫队伍呢？ 这个 我知道你在世界杯期间为了让大家哈有这种无缝衔接的感觉哈，但是你知道，我相信啊，真正的球迷此时此刻根本不会听我们的广播。除了在路上上班的的哥，还有一些加班刚刚回家路上的朋友，他们可能是因为看不到比赛。如果实打实的球迷，你在家的时候，你会耳朵里塞个耳机，然后听着广播看比赛吗？再好听的节目，你是不是都放弃了？ 会啊，因为那个我听的也是现场他们的那个同期声，因为我老婆不让我开个音箱听啊。您，哎呀，你个脑子怎么了？这凡事都是有可能的吗？好吧，听你放的这首歌曲吧。 其实爱看足球的人，有时候不见得非要告诉别人，告诉他场上怎么样，他要自己看。 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上，我删干了沉默，毁了更痛痛。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大错过，在一起走。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的后我能承受，这足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你的一吻一手飘荡时间，静静的把它用到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做错也只是把错过，在一起找分开了找，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的后我能承受，到最后的出口再爱过了再用。你能给我一首飘荡时间，把它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 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啊， 我就给你进个球。 对，咱总共才放了四首歌的时间，已经俩球了，对吧？而且都是 乌拉圭进球、 啊。对，都是看来这个天平啊，就是命运的天平啊，就更宠向于乌拉圭这一边，因为刚才这个球呢，也确实很有幸运的感觉，它打在这个。又是一个运动战中啊，一个禁区外的远射打在了俄罗斯队员六号队员的那个小腿部，忽然变线，然后这守门员又措手不及啊。守门员这次呢又是被打了自己的一个右下角的那个很刁的那么，刚才呢是苏亚雷斯一个任意球，是他打他的左下角啊，打守门员啊这个方位的左下角，所以 那这位老嘉宾，我们还能不能做音乐节目？ 对于、这个、 就是你出门以后右转往前50米会到。北京体育广播，然后他们那屋有两个大电视，有一台呢是在这个上方悬着的，另外一呢是他们前面的，便于主持人和嘉宾啊他们共同解说。 看看慢镜头又来了 啊，慢镜头又来，然后你看他打了打门了打门了，好碰到六号的腿上，你看折线折线进去了，看见没有？ 你要不明天别来了？ 哎，你看看这个好，哎进了，好，咱们用这首歌来庆祝一下啊，这首歌曲叫做《 你考虑没考虑俄罗斯 歌迷 的心情》。我们第二十段见吧。 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七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十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还是有雷阵雨，外出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上升快，最高气温预计为36度左右，高温天气卷土重来，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张鲁一、佟丽娅主演的《爱国者》在江苏卫视播出过半，赢得了不俗的播出诚信和好评口碑。不为人知的是，这部剧因为拍摄条件艰苦，曾几经易手，更换过3波导演和制片人，最后在开机前一个月才确定下了制片人和导演。接受采访时，制片人董俊坦言，做这个项目需要勇气，但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牵引着自己，一定要做。电视剧《1001夜》今晚在湖南卫视开播。1001夜的幕后团队为了呈现最佳的效果，前往格林童话故事《睡美人城堡》的原型法国于塞城堡实地取景，并且选择了失意的江南城市杭州作为主场景。《云汐传》今天登陆爱奇艺播出，这部剧改编自网络人气长篇小说《天才小毒妃》，讲述自幼丧母的太医之女韩云汐一步一步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人上人的励志故事，结合了宫廷纷争、江湖恩怨、王权阴谋、情感纠纷，由演员鞠婧祎、张哲瀚领衔主演。近日周海媚出演新版《倚天屠龙记》的灭绝师太引起网友热议，照片当中周海媚笑容满面的和工作人员合影十分有亲和力，皮肤面貌状态都非常好。新版的《倚天屠龙记》的周芷若是演员祝绪丹，早前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饰演反派玄女受到关注。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为您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22:34: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嗯，周一的这个光景啊，其实应该是欣欣向荣啊，这个含苞欲放的一朵花似的要盛开的。嗯，今天呢也不例外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35条的对话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还以为你想说，从第一个时段我说这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一，然后到第二时段情绪又开始加重了，这是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一。 对， 我觉得我实在是让人在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就有点，哎呀，怎么那么让人心情不愉快？但实则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的2018年上半年过得对你而言一般般的话，甚至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话，那现在就是倒计时了，咱们2018年的上半年就过完了， 对，你就是 我们可以开启下半年的生活了。 你还真能用半场半场的这个感觉来思维这件事情。你别看昨天巴拿马输成那样哈，但是你看最后那个老教练的那个笑容，当他们老队员进球的时候那种笑容，我简直太感人了。他看见自己的那个一个非常老的队员扳回一球，也就是1-6的时候，他就那种幸福的笑容就出来了。嗯， 因为巴拿马历史上第一个进球就是昨天晚上你看到那一个进球， 所以他是按照他的那个概念，就是下半场你看1-1我们是踢平的这种感觉。那你上半年如果你过得不好，如果不怎么样的话，那你就把它当成上半场，把自己的7月份啊当成下半场全新开始。 其实这样说来还真的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用农历哈来定义一年的过完，但是从阳历来说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是， 那对这个整体而言它就是一半就是上半时，对吗？下一半就是下半时。但是足球比赛当中还有伤停补时，对吗？那我们这个从另外一年就是划过去的2019年1月1号到就是即将到来的那个猪年的前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的伤停补时， 对吧？你还有一个加分段，加分时间段。 这样说来，其实一年一年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哈。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真的是因为比分落后哈， 嗯， 我们 着急犯错，对， 俄罗斯一名球员可能是2张黄牌累积成1张红牌之后被罚下了， 一着急就会动作上就会出错。 整个比赛才进行到36分钟，现在就是10-11了， 嗯， 这对于落后的队伍来说就更艰难了。 比赛相当好看，因为我是用什么评判的？一般精彩的激烈的比赛，你会随着你会不知不觉一抬眼一看，哎，怎么上半场就快完了，45分钟就马上就快完了，嗯，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是不好看的比赛，很拖沓的比赛，你会觉得，哎呦，看那么半天才到32分钟。 但世界杯的比赛，我觉得还都 OK 吧，就像你说的，巴拿马的这个球员他们虽败犹荣，然后虽败很开心。我今天看到采访巴拿马的这个去现场看球的球迷朋友，他们出来以后那采访的那个率性哈，让我觉得真的让人 很感动， 非常的为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球迷哈，那么理解他们的球队而感到开心。他们说，不是每一个队伍都能进入到世界杯的，我们进入到世界杯了，那进会输都没所谓的， 人家高兴的享受着每一分钟的 这个过程。对，你想巴拿马也是淘汰了很多重要的队伍的啊， 是的， 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队伍没有一支是水平普通的哈，都是非常厉害的。尤其亚洲球队当中，日本队这一次在小组赛当中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那再长此以往下去，他也算是一个世界杯球场老油条了，应该这么说了啊。因为在东亚的 常客嘛， 常客就不用说了。他 你一说老油条，就显得好像诡计多端似的。 怎么说呢？这么说吧， 你不要忘了第二时段你的很重要的事儿是干什么？ 我说你姐姐呗，说你姐姐韩美呗。韩美，哎呦嚯，韩美呢是这样的啊，她呢就是看球啊，看出人生大道理来了那种啊，她就看了一整场以后啊，跟我们看了一整场，然后在那儿，我就说哟，还很少看见就是像女士这么爱看球的，而且你能看一整场坐那儿跟我们一起看，看完了以后啊，跟那儿特感慨，哎呀，好啊，真好，都说足球赛是一场人生的梦啊，我就看出这人生大道理了，真的好。我说哟呵，你都能看出感慨来，你说说怎么回事，跟我们评评球。嗯，我就觉得哈，真是说的没错，就这人哈，他越没本事他就越爱指手画脚，哎，这生活中就是这种人啊。 不是怎么了？你看出谁了？我还看出谁了？哎，你看那场子那个啊，就那鹤立鸡群那个，就穿一黄衣服一黑裤衩那个啊，跟哪个队员都指手画脚，这也比划两下，那也骂两句，最后哎，我盯了他全场，一个球他都没拿着。跟你姐怎么说呢？说这个叫裁判啊，还得跟他再费很多这个口舌跟他解释，因为他还说呢，裁判不是都，裁判哪有上场的呀？裁判不是都在底下看吗？嗯，都在底下裁判吗？这还得费一大堆口舌跟他解释，干脆你就让你姐姐糊涂着吧啊，就跟他就以旧了，让他懂得一个人生大道理也挺不错的，好吧？ 解开。啊，我的暖文章啊，在世界杯期间呢，还是和过去一样哈，没有太多的这个 对，没什么新意 衔接的地方哈，因为我觉得生活还是要继续，对吗？你日常的所有的一切，有时候会因为世界杯调整你的作息啊，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吗？所以呢，希望哈更喜欢暖文章的朋友，一起进入我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呢？ 我见过最好的答案就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都很贵，我想去的地方都很远，我爱的人超完美。拥有这种心态的人真的超可爱，他们一边努力一边大喊买买买，潇洒到连风都追赶不上的脚步。有时候让我们享受的不是买东西的快感，而是在买下瞬间的底气十足。他们的人生是多项选择，每一种可能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常常有人感慨，那些优秀的人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其实在开挂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暗自努力。前一阵去北京出差，和一位久违的朋友吃了顿饭，他在毕业一年后辞了清闲的工作去北漂。创业的过程虽辛苦，但他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现在他的公司已逐步走上正轨，他也通过努力给了自己足够的底气和自信。记得他曾经说过，我喜欢的东西都很贵，只有不断努力才能给自己想要的。底气是一个人的盾牌，即便在孤军奋战时也能让人从容不迫。那时你会明白，只有赚到足够令自己安心的钱，才能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以前看到过一个关于乔布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的穿着的解析，从1998年到2010年，他的穿着都锁定在一件黑色上衣、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上。有人对这三件单品的价格做了解析，上衣1132元，牛仔裤800元，运动鞋900元。他穿着这身衣服带领公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2年间他的衣着未曾改变，阅历和价值却在不断增加。人的贵不能拿衣服来衡量，衣服可以便宜，人生却很贵。我们这一生都在追求无上限的财富，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比有钱更重要的是活出自我价值。你可以穿50块钱的 T 恤和喜欢的人在路边吃烤串，也可以去远方旅行，享受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这一切的前提是内心的充足。内心充足的人一颗糖都笑得像个孩子，内心匮乏的人万两黄金也无法得到满足。比金钱更昂贵的是一个人的无价人生。每个人的梦想都不廉价，去远方旅行，拥有一座大房子，喜欢的人都很优秀。对于这一切，有的人付出百般的努力而如愿以偿，有的人则永远站在原地做着美梦。人生最可贵的是在百分的努力后，连自己都为自己感到骄傲。曾经有一位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最穷的时候连生病都不敢，肠胃炎犯了只能蹲在马桶前吐，然后强迫自己喝掉一大杯热水。看病买药真的很贵啊，这句话看得我一阵心酸。如果给我们一个必须努力的理由，那必然是我怕，因为怕穷。摆脱贫穷的方法就是努力变优秀。在电影《喜剧之王》中，周星驰扮演的尹天仇在被场务辱骂后，一边转身一边强颜欢笑，最后眼含泪水默默走开。但他依旧不放弃自己的努力，还在暗自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了梦寐以求的优秀演员。一个人只有变得足够优秀，才能得到别人更多的尊重。努力是为了在看到喜欢的东西时不会囊中羞涩，更不会顾及别人的想法。希望你们在看上2种色号的口红时能毫不犹豫地一起买下，在看到网上美丽的风景时 能立刻飞去旅行，在过年回家时能给父母包个大红包，这就是你努力奋斗的理由。这种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满足感，是只能独享的快乐。在电影《真情假爱》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并不爱钱，但我知道钱能带来独立和自由。我喜欢的是独立和自由的生活。我们努力赚钱，不是为了纯粹的享受，而是能给自己多一种选择，给生活多一种可能。前两天，我的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状态，他这样写道：我们俩去年的目标全部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出炉了，我们一起加油。配了三张照片，分别是和她男朋友去年的目标、今年的计划以及秀恩爱的合照。女孩的男朋友是个很上进的人，刚进公司两年就做到了经理级，接触过的客户都对他夸赞不已，很快领导就给他涨了薪。看到男友这么努力，女孩也毫不懈怠，在领导布置任务时专门选有难度的，即便加班也要把方案做到完美。在工作上他很少出现疏漏。看来优秀的人总能吸引到同样优秀的恋人，他们有相同的志向和默契，能互相理解，也能一起奋斗。正因如此，这段爱情才弥足珍贵。爱一个人不仅是钟情于他的外表，更是倾心于他对梦想的坚守。各自独立，彼此欣赏，这也许就是两个人相爱时最好的模样。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那么努力干什么呀，最后还不是要老去。可是只有努力了，才能找到那个优秀的人，才能在往后的生活中不为柴米油盐发愁，不因地位不同而失去话语权。越长大越发现，好的运气都深藏在你的努力里，只有自己变优秀了，其他事情自然会跟着好起来。就像那句话说的，千万别在年轻时不爱钱，你应该更努力一些。当你足够优秀时，生活自然会赋予你嘴角上扬的自信。你要做一个努力且会享受的人，不被生活所困，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更有梦想。希望你我都会更努力，更幸运。 星月相掩于大海上，微风摇曳，细雨也彷徨，留下飞舞去青深处，你我曾相遇的地方，你是否已化作风雨，穿越时光来到这里？秋去春来，海棠花在梦里，我不愿醒来。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生命旅程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5，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6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也就是北京时间23点过后，我们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我们这个登场的时间哈，真的是和这个在俄罗斯的这一场比赛的时间好吻合呀。 对， 我们就是第一时段亮相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开球，对吧？这个我们一起呢，听完暖文章、冷笑话和资讯之后回来，哎，下半场开踢喽！ 一小时过后，他们连中场休息完了以后，正好又来了。 好嘞，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不要怠慢了红人哈，而且希望红人呢也记得啊，你的职责是要把场面啊，这个外场这个冷淡的萧条局面改写啊。目前为止，一小时过去了，我们的评论达到了53条， 可喜可 之多啊， 可喜可贺啊。还有希望达到100条。今天 在世界杯期间哈，我们是很有这个自知之明的哈，没戏就是没戏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红人文文，他叫做文文微笑天空 Grace， 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292位人士。 他那头像挺有意思的，头像是一个精细脸谱的那种卡通形象啊。如果我没看错，他应该是一个赵云的形象，赵大将军的形象、啊。 这你都懂哎？ 这个在精细的这个装扮上啊，装扮上、就 是。你是不是说着说着想来一段、 啊？他那扮相啊，你看看吧啊，这是赵云的这个赵云将军的这个扮相啊。 他最新关注的人，我特别的熟。我认识他40多年，快41年了。他就是我。 嗨，你跟那姐姐现在那幽默感在一块儿了，在一起了啊？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他最新关注的是我哈。让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新听众吧，因为要是老听众的话，我多群点，觉得这是不是？ 他应该是第一个或者第一页首页应该有关注你的这个迹象。没有没有啊，就是最新关注你，刚刚听到您的节目，刚刚来关注的您。 行，好饭不怕晚，对吧？来了就好好的。 那也得看什么碗装，还好汉好饭不怕晚，拿什么装啊你？ 那怎么了？到了这个点儿，饿的朋友拿啥给你装，你都吃， 是 好不好？ 好汉不怕懒啊，好饭不怕晚。 此时此刻呢，我会 放出叶倩的这首歌，但是呢一会儿哈，我会带来这首红人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演唱的歌曲。 嗯，好， Brand New 全新啊，这个下半场开始就是全新的啊。好， 对，同时我们也播报一下另外两个队伍的比赛的， 沙特对埃及。 对，这两个队伍说实话今天也是最后在2018年世界杯的亮相了哈。 嗯，两个真是比较怎么说呢，我也不替他们遗憾啊，说句 水平在， 对，说句公道话，就是这样的话也是很正常的啊，也不并不是很遗憾的事情。 沙特对埃及1-1啊，光That about a bitch. I'ma talk shit until I'm out of hits. They don't wanna turn their sneakers up. They claim I ain't deep enough. All that talking I feed off of. Keep it up. I'm relaxing, my feet is up. I'm leaving you haters like when Shaq left the Lakers just to heat it up. I state the stats to stunt. I don't need the front. Make black history every day. I don't need them all. The survey says by the streets of Gordon. Kanye just supporting as Michael Jordan was to the NBA when he was scoring. Ralph Lauren was boring before I warm up in. I don't like it unless it's brand new. You might see me in my brand new. Where with my brand new. Bitch pumping my brand new. Shit, you don't like it, get off my brand new. Yeah, wait, I don't want it unless it's brand new. You might see me in my brand new. Where with my brand new. Bitch pumping my brand new. Shit, you don't like it, get off my brand new. Yeah. Now, some women hit the mall and some shop at the thrift store. Some of them mix and match and make it look like they get more. Some of y'all know you wear 16, squeezing it to a six. Damn, what you make them jeans rip for? I guess she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man who ain't always gotta sit down cause he can't stand you. Boo, this the brand new jam to dance to. Why you giving me hair like shampoo? Come as you came, skip the brand name. I won't brand you. What you do here, stay here like Cancun. Besides, your breast is augmented. I like things authentic. Look at all my whips, they're all vintage. I got a loft with a view of the sea. See, I take some old shit and make it new for me. Pimp it out like exhibit to the degree. Why spin an arm and a leg? We can kick it for free. And see, I don't like it unless it's brand new. You might see me in my whip with my bitch bumping my brand new shit. You don't like it, get off my brand new dick, nigga. I don't like it unless it's brand new. You might see me in my brand new whip with my bitch pumping my brand new shit. You don't like it, get off my brand new dick. I say busting in the hit 'em. Fuck the cynicism. I'm quick to give y'all niggas constructive criticism. Like, wait, you basically suck. His mother said my son went around. I'm like, ma'am, I don't agree with that decision. Nothing against him, but if he step, I gotta diss him. I listen to that weak shit, all of it. I can't follow it. Excuse me, I'm lactose intolerant. I work too hard to get my baby ball and kid. 9 to 5 have me blue collar popping it. Now I'm in the club and look who I get it popping with. Me and Ye go back like cool cuts. He hooked me up as long as they don't ask for too much. But even he know best laying it down. Cause it's just the old B he had laying around. I don't like it unless it's brand new. You might see me in my brand new whip with my bitch pumping my brand new shit. You don't like it, get off my brand new bitch. Kanye, I don't want it unless it's brand new. You might see me in my brand new whip with my bitch pumping my brand new shit. You don't like it, get off my brand new bitch, homie. I don't want it unless it's brand new. You might see me in my brand new whip with my bitch pumping my brand new shit. You don't like it, get off my brand new dick. 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当你孤单，你会想 想起谁，这首歌很多朋友都知道，演唱者呢是张栋梁，他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他第一个关注的人物，看来是特别喜欢张栋梁。 嗯，这歌可是有年头了啊。 是啊， 因为就是我想起那个老根了，也是这个歌的、这也这太有年头了。 文文微笑天空 Grace， 这是你喜欢的张栋梁的歌曲。刚刚他不是第一个关注最新关注的是我吗？然后我说他是一位新听友，他不高兴哦。 这怎么着了？他你 不是的啦， 你第一页也没关注我呀，对 不 对？不 是的啦，我真的听很多年嘞。 哦哦，好好好，那怎么 才关注我而已呢？ 对对，就是听你不关注你。 对，因为我的这个微博，说实话。近几年大部分都是和工作有关的哈，确实关注我呢所体会到的 没什么乐趣是吧，关注这种人没乐趣。 的确就是分享生活的部分比较少，更是我工作的一个平台吧。 那 所以我也很谢谢留在这里的232732个粉丝、啊、 对，那你说现在你的这个平台什么最吸引人？很不幸啊，我现在发现是平台上就是真实八卦最吸引人，就是你就看别人的是非，这种平台是最吸引人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很不幸的事情。因为要是你们能更关注一些其他的更有意义的平台，就比如说自己能学着，咱说白了自己能学着能耐的平台，对吧？ 做点饭， 对，自己能这个能主导他的这么一个平台也行，不是说自己的平台，就是说你能参与和主导的另外一种平台，这也行。但是现在很不幸啊，都是好就是看别人热闹看得倍儿高兴，所以韩立这里没有热闹可看。 我这里真的是就很如常啊、就是上班到点了，晚上9点你会来点歌，然后10点啊、我们也会风雨无阻的在这里，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里哈，我基本上就是在微博里这样的状态，偶有哈发一些东西。但是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慢慢的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是啊，你自己的嘛，就比如说有很多，当时我记得有一些网站，有一些就是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名词叫做网瘾少年哈，还记得这么一个词吗？然后呢劝说他们是什么呢？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我思路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你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那个网络里边有很多，你比如说你一天到晚的在里边打一个你钟爱的游戏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那是别人的版本，那是别人给你 创造的虚拟空间不是你自己能够主权的这个这么一个可以发展的这个东西，所以你永远都是框在、你多可怕，永远都是框在别人的那种思潮里边，在玩着你特别高兴的一生都觉得玩不够的那种东西，那就是非常可怕了，是吧？ 对，我们在浏览这些内容的时候多多的汲取一些营养的部分哈，一些对自己的成长对自己的进步真的有所帮助的东西。 对，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意义非凡，但至少是意思到位哈、不管是好吃的好玩的，甚至有些人文字非常的这个写得非常好啊，你都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 那么给你个开放性的，就本像本节目就是给你一个开放性的空间，我们也不主导你们，我们也不说教你们，我们也不说给你框死一个什么，听啊，听无偏见，你喜欢听的在这里，你不喜欢听的其实也在这里。比如说韩立他不喜欢下面这个乐队 Tears for Fears 恐惧之泪， 对啊，这就是来自他的。 我现在还好了。 我还以为你说你现在还讨厌呢。 几秒，好像天使飞过，看着你微笑，那段时间都静止，远远的注视，仿佛爱情就该如此，为所爱的人，在我心里留一个位置，虽然那前方模糊，可是想法清清楚楚，比所有人都渴望你能幸福。我站在你不远处，默默地为你祝福，把对你的爱藏起来，放你去寻找追逐。我站在都想要收藏起来，不害怕寂寞，不介意有没人明白，已经快忘了，很久前就在这里等待，虽然那前方模糊，可是想法清清楚楚，比所有人都渴望你能幸福。起来，放你去寻找追逐。我站在爱的不远处，不在乎受好多辛苦。当你孤单时，想起我，那是我最大的幸福。我站在你不远处。 所有的电台主持人在介绍他的名字的时候都喜欢这么叫 Elva 萧亚轩。 哎呦喂，萧亚轩 就觉得这么念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同时也立刻哈就有他的这种画面感。 艾娃萧亚轩， Elva 萧亚轩这首歌呢是他带来的，叫做不远啊。原来我的听友们哈真的是都默默潜伏在我的周围，离我不远、啊、 对， 比如说今天晚上的红人文文，微笑天空 Grace， 韩烈，韩烈， 怎么这调了都，韩烈， 我要是说，我从彩铃乐翻天开始关注你的节目的， 你看看 是不是就暴露年龄了？ 人家不关注你的微博，你冤吗？人家关注你的生活了，这都基本上属于，因为你一路走过来也就这样了， 对我的工作历程哈 是。 那一年2004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14年。 是啊，14年可是真的是不短呀、啊、 那一年我们刚刚在手机里啊知道了彩铃这回事儿。 对， 现在可能已经基本上用的人很少了哈。 那一年呀手机还没有什么 就是说很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彩屏，嗯，还没有彩色屏幕的是那个年代。 对，我们还是围绕着这种声电话能提供给我们的听觉上的一些刺激哈，所以彩铃的冒出真的让我们的世界突然间觉得哇塞太好玩了，给别人打电话他不接也变成了一种乐趣了哈。嗯，于是乎在2004年我认识了我旁边的这位二娃老妇。 对，那个时候还我们还在讨论什么，还在讨论你放心三 G 是一定会来到的。还三 G 是一定会来到的， 甚至我们还在玩这种当时叫什么了，我那个一个新词儿叫什么互应该是增值业务， 嗯， 叫中国电信的增值业务哈。 对对， 说这一定大有发展啊。嗯，然后我当时做彩铃乐翻天的最开始的搭档，然后就离开了电台， 是 全身心的扑入到了增值业务当中去了。 但是我也比较支持 当时他的举动， 他当时的他啊，嗯，因为他去那以后他并不是说只是会一门心思一棵树上吊死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增值业务，对，他只要是出去，这个人只要出去第一步开始了他的历程，那他就会在那个摸爬滚打中每一样东西他都会接触，然后他就会每一个都会精心的往上走往上走。 对，说到这档节目其实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当时的那个搭档哈。 对，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没有你们啊， 对， 也没有你们就是融入到这个行业哈。 哎，肖乐当时啊并不是我们说是跟他说是DJ 啊或者是什么电台的，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其实是他在大学里很出名的。 当然 这位仁兄啊其实他很有情怀的，他在这个大学里面，他因为我那时候也做校园民谣嘛，为什么我会这么认识，因为我是唱片公司校园民谣的那个就是监制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说每个大学都有这样的才子，都要这样情怀的。嗯，就像肖乐这样的，他能怎么样？他能抱着一个吉他，真是那种深深深的抱着一个吉他，在草坪上给哥几个一唱唱一天的那种人。 对，啊，我在书里面也写到了当年《彩铃乐翻天》的诞生哈，但是可能有的没有看过我这本书，不知道。当时这档节目是我这个创立出来的，也是我创意的，嗯，但是我并没有考虑到后期怎么发展，就是它的这个素材。我原以为这个中国电信会给我提供很多这样的音质的东西，可是在这个节目的进程当中就会发现音质非常差。 对啊， 所以我就跟肖乐商量，我说能不能找一些人来做这个东西呢？当时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突发奇想哈，如果有人能够就像歌手一样给大家提供这个作品唱歌一些音乐作品，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提供彩铃作品的话， 对， 那我们的节目元素不就丰富了吗？ 然后我们就是 和我一个弱女子是哪里去找 对，肖乐呢就找到了类似我们这样的做音乐的朋友，然后还说还得跟我们先解释说这是怎么 彩铃， 什么什么。 那时候你们还真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说那就坐着好玩呗，就是说只要坐着自己乐就是挺逗的就行呗。他说对，然后我们就哎我们一坐吧， 老王请吃鸡， 对，发现在录音的这个技术的支持下我们能把自己给做乐了，然后还做的挺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夸自己做的挺有意思，我是说做完了这个东西啊，就包括别的团队做完这东西一听啊都是挺逗的，从来没有在这个录音技术上逗自己乐过啊，这一下我们就玩开心了，那就挺逗啊。 就时至今日你在听当年的那些彩铃你依然觉得会很好笑哈，也会发现他们带给自己的一些记忆一下子就回来了。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玩具，我们很幸运啊，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居然还又找着了一个就是年代突破口的玩具啊，就像我们小时候找着一个， 哎，这位老听友啊， 哎， 给 谢谢你，谢谢你， 拉回到了2004年哈， 对， 就是我们如何相识啊，如何在这个直播间能够一起走到今天。 好， 我们掌声吧，第四十段继续 NZNY。也许也是叙旧哦，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还是有雷阵雨，外出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光照条件比较好，气温上升快，最高气温预计为36度左右，高温天气卷土重来，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冷梅话，男左女右啊，在这里呢，到了他周一全新的一周的这个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嘉宾，男左叶谦。 不是，组织明白了再说哈，工作男左，嘉宾叶谦。 对，我这工作不能是嘉宾啊，这是工作是男左，这个身份是嘉宾叶谦。 23:33: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6月25号，六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周一北京的晚上，挺闷热的。其实今天我不知道你在户外有多长时间待着， 我就没出来。 有湿度，非常大的湿度，不像是没到七月就应该有的天气啊，但是湿度很大了。今天晚上， 对于北京的中考考生们来说，哈，也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对， 明天还有一天呢，中考，北京中考呢就要结束了哈，孩子们终于可以好好的看世界杯， 是 好好的度过这个对他们而言哈，这个挺重要的一个假期。 对，这一个月呢是世界杯之月，是世界杯，每一晚都是世界杯之夜啊，你少有休息啊，可能会中间会休息那么两三天，然后就又开始了啊，鏖战开始。 而且我觉得在小组赛当中吧哈，大家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哎，一场如果没踢好吧也还好，那就还有第二场嘛，对吧？第二场又没踢好的话，哎呀，还有第三场了哈。 心态还好， 对，就是因为不到最后一场，就一切都皆有可能。 对， 但是啊，随着16强的诞生，淘汰赛开始之后，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送别， 他就比较谨慎了， 就特别特别的痛苦，而且进球会特别特别的少， 是、 啊、大家都会注重防守了， 对， 就不像小组赛看得这么酣畅淋漓了哈。不管怎么样，这就是世界杯，可能一辈子我们看不了多少届世界杯，但是每一次看你都会感觉到自己的一些对足球的理解啊， 对 足球发展的一些自我的一些看法等等等等哈。当然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哈。不， 就你这人醒醒，是终于又醒过来了是吧？ 这不是北京体育广播。 行， 人家北京体育广播还邀请我们去讲足球呢，我都没去。 就不敢。 不是不敢，我是觉得，对于我来说， 看足球这么多年，我喜欢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哈，不需要谁告诉我，或者是我要告诉谁，我是一个女球迷啊。 对， 什么标签也不能阻碍我半夜爱干啥干啥。 问题是你最关键是你叫不出各个队有多少谁都是什么， 这个是真的是真话，除非我看西甲了，我就不知道英超的那些队员对吧，我只能对我西甲比较熟悉的那些球队的队员们，这是真事儿啊。你就可能比我知道还少呢。 对，我是那种踢球不愿意给数人的人。 是 Bye. 还在学习，每个心跳细胞却充满爱。以后你要自由自在，但永远记得有我等你回来。哦哦，不要急着长大，时间总是过得太快。 做了妈妈的梁咏琪带来的歌曲哈，送给她的宝宝的一首歌曲，就叫做 My Little Sophia。 嗯， My Little Sophia 笑的是真高兴啊，然后 小朋友嘛， 那个声是真无邪啊，特高兴的那种感觉。 你想想这个六月我们是从儿童节开始的， 是 啊，所以呢夏天其实也真的是一个孩子的季节哈。 嗯， 你会发现暑假就算你自己怕晒，你不想出去玩，你也得带孩子出去，对吧？ 当然也得做好给孩子的防晒工作、啊、 对。然后你看比如说带孩子去海边，你可能都觉得哎呀这太阳太晒了，就不要玩了，可是孩子还是在那儿玩沙子。 所以儿童太阳油也得常备着，虽然不建议老给孩子抹这抹那的，但是这个他爱玩，对，他爱玩呢你怎么办，你只能做好保护。 对，有一年哈，我带我的侄子去三亚玩，我想小男孩晒就晒点吧， 哎不行，一下秃皮了、 真的是、 那一下秃皮了， 简直了，就觉得脱胎换骨，脱胎换皮哈。 是他得，而且他会比较痛苦，然后剩下的时间对又 疼 又痒的，你怎么弄？ 哎，可是当时我也劝他了，他就非要在真的就那游泳池里哈，就是不是在海边，在那个就是海边的酒店的游泳池，真的大中午下午就没有一个人在那游， 小孩是绝 对就俩小男孩在那 对 狂游不止、啊。 小孩是绝对不会那个，他有自己的自制能力啊， 就 也就到那 儿了， 对，也就到那儿了。 嗯，就是自从晒了以后痛了以后老实了， 那这一下他可能长点记性，不过以后可能还会犯、 不会、 就玩高兴了他又会犯。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有疼痛记忆的、 只要长大了以后 老实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当然我也没什么发言权哈，我也没有小孩，就是我们总害怕他遇到各种困难啊，我们都会在之前呢有这个预判，然后帮他去避免、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东西比如让他去体会一次， 对对， 当然这个代价你是觉得我的 可以接受的， 对， 这个你别让他真的烫伤啊，什么晒伤的就不好了哈、这就是晒秃噜一次皮。你知道这个太阳紫外线确实就像你说的，为什么你们那么讲究抹这个、那个， 对， 是因为紫外线它并不是说今天是阴天你就 OK 你就躲过它。 哎呦喂，你终于开窍了。 我不是，我是就着这个事情说的，因为我阴天也是游过泳啊，然后也带着孩子游过泳，一样要涂。你不涂的那个，就是比如说你旁边的家长忘了带了，然后孩子玩一天，你看看下来这俩孩子就不一 样 了。然后那个孩子呢，不是不一样啊，他还是会脱皮，玩的时间一久就还是脱皮。 既然你要跟我玩这种精致哈，我就跟你讲，就咱们房间里的这些光 也是有， 都全部都有对皮肤有伤害的。 对，也是有。 所以我们女孩都要，我们女人啊都要有隔离啊。第一层隔离。 对对，把你们女孩都隔离。 对。我们要和外界的， 对，都得隔离了。 我们皮肤有伤害的， 是 都要隔离，然后还要防晒。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回到家里就不能像你们男孩那样啊，随便洗个脸，抹个洗面奶。我们第一层就要用卸妆油。虽然我没有化妆，但是你的这些隔离啊、防晒啊，都要用卸妆油，或者是其他的卸妆膏，把它涂抹掉。 对 啊，然后再用洗面奶，然后你再敷面膜。你这天天下班哪有一点半之前睡的啊？ 是啊，好， 听歌， 这也许也能给你们增白啊，这样节奏的歌曲。 Baby, baby, baby, you are 起，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阳光下的我怀念你，等待着你的归期，我好想偷进你的怀抱里，紧握着你的手睡到我在你怀里，不 大家好， 晚上好。忽然让我想起老韩立的这个一进场的这种口头语，但是这个不是来自他啊，也不是来自谁谁谁谁什么什么。 我哪儿那么长了、啊？ 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啊，最早原创原唱来自滚石 ，Rolling Stone。 哦，这么老的歌。 哎 ，Rolling Stone， 这个恶魔交响乐嘛，这是非常出名的，非常出名的一首歌曲。Symphony for the Devil。 23:56了。有一件事情今天晚上你居然没有做， 哎，怎么着？ 我还挺惊讶的。你还记得9年前的这个晚上吗？ 哎呦啊，你这不是难为老年人吗？9年前的这个晚上啊， 你那么喜欢迈克尔杰克逊你忘了 啊？那我还真是忘了，我记人家的忌日，那简直绝对不会不可能记着的。就记人家忌日那不会记着。 你今天朋友圈里就没有人发他的歌， 所以你说这世界多残酷，这就过去了。无论你曾经是在这颗星球上多巨的星，今天在朋友圈少见有这个消息。 那我的朋友圈为什么那么多？ 你朋友还是念旧的，我这朋友都是务实的。 你们43岁以上的 人，我们这儿都冷酷着呢。我们这儿 今天真的是有很多朋友都放他的歌，我想你一定会带。我在上一档节目是播放了，有个朋友点播的。好吧，其实 在人 记忆 放人歌哈，这是应该的，好不那个缅怀一下， 放在心里吧。 好， 最后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知足。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让我们的外场达到了136条，不至于很